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怎么样，开心的跳起来。在星期四的下午5点钟，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四，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杂音？发生了什么？ 哪里有？ 那里有看，感觉就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的感觉吗？ 可能是有一阵风吹过吧。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如果你听起来觉得哪里不舒服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两路视频直播平台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调整。 是， 我是袁一， 我是黑白灰这个。 什么东西？ 条文御前侍卫，我一直在想御前侍卫这个称谓了。泽华， 就是，所以你的目标人物是傅恒吗？ 哎呀，很难选，因为这部剧里面男生都是配角。 就海蓝茶也不错，我觉得海蓝茶其实长得挺好看的。 海蓝茶是谁？ 你看，你就 不记得男生的人名， 你就只被主角光环所缚。 对，是 海蓝茶就是傅恒的好伙伴，就是那个被猪抛给烫伤的那一位。也是御前侍卫， 那我可能还没有看到那个地方吧。大家不明所以的，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因为这个夏天真的有一部来自于正导演的轻功戏，算是火遍了整个朋友圈。现在你身边如果还没有在进入追剧状态的人的话，可能会被大家另眼相看。我们刚刚在说的就是《延禧攻略》， 是 对。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不是说完全要来聊这部轻功戏了，但也欢迎所有在追剧的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聊天环节当中。我们今天会说色彩，色彩这个关键词跟《延禧攻略》到底有哪些连接处？ 很丰富里面的这个色彩元素。 对，这是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要带给大家的。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前两天，应该是在本月刚刚发布的2018年下半年的流行色。 嗯， 这些流行色当中，到底有哪些是适合我们亚洲人肤色的，也就是所谓的黄皮亲妈？这些颜色要怎么穿，是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的。 这也是我最近很苦恼的一件事。我觉得我最近皮肤变得越来越黄。 可能是因为经过了一个夏天，每个人的肤色多少都会深那么一两个色号。 可能是你知道，越年轻的人，他这皮肤就容易越被晒黄一点。我越来越年轻了吧，这个原因吧。 欢迎大家来视频直播平台来看一看我们的男主播皮肤到底有多黄，好不好？ 真的很好看，黄主人嘛。 好吧，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资讯环节，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哪些值得我们关注。我们今天关注的第一个话题，说到的这一位明星呢，他很黑也不瘦，穿衣服还很奇特。 我的天哪，你用这么多的词来形容一个明星，女明星吧？ 对啊，女明星啊，很黑也不瘦，穿衣服还很奇特。 我就说你是袁贵人吧，不是袁贵妃吧？ 怎么了？ 高贵妃就是这样的说话方式啊？ 那不是，高贵妃是这样的，皇后娘娘。就是他，因为是唱戏的好手，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唱腔的，所以我觉得他那个配音还挺奇怪的。 那你应该重新来一遍。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怎么样？ 我们今天第一条要说的这一位女嘉宾， 哎，这个更像。 她很黑，也不瘦，穿衣服还很……如果我全程这么说话，大家肯定想砸收音机。 袁贵妃，请问您说的是哪位呀？ 我说的这一位，他虽然有前面我所说的这三种特质，但是他在全球范围内的带货能力堪称一级。 哇哦！ 而且我其实刚刚讲的这三种特质并不是贬义的， 哎， 就是很客观的来陈述这个人。 Rihanna 吗 ？Bingo， 就是 Rihanna。我们来看一看他最近 有一件好事，他登上了这个杂志的封面。就在这个月初， Rihanna 登上了英国版的 Vogue 九月刊的封面，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意义非凡，因为 Rihanna 是 Vogue 英国版成立102年以来， 哇哦， 第一个出现在九月刊封面的非裔非洲裔， 102年来的首位， 首位， 太厉害了。 为什么九月刊这么的特别？跟大家普及一下，在时尚圈当中，每年的九月份的杂志被称为是新年的伊始。这是很重要的，九月刊杂志的广告收入是全年的1/5 哦、所以九月份出生的人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是不是？ 你在说 哎呦 也是，九月刊也是各刊总监编辑们最重视分量最重的封面，所以能够登上九月刊的这个人绝对是当下最红最时髦最有影响力的明星。 凡是登过九月刊的，在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百科当中都会有这么一项。 对， 对， 所以 Rihanna， 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102年以来第一位登上九月刊 Vogue 杂志封面的，就是黑皮肤吧，我们这么样来理解，就对于很多喜欢 Rihanna、了解 Rihanna 的人来说，就是理所应当啊，就是她命中有这个，而且现在真的很红， 她的粉底做的多么的受欢迎啊！ 对，这是我们接下来要一点来聊的。那么作为一个女明星，她具备了我刚刚所说的那些特质，她。不是很瘦，又是黑皮肤， 是， 同时穿衣服不是大众所说的那种状态，而是很奇特，有他自己的风格的， 各种各样的奇特风格。 他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变得如此之红的？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不是《延禧攻略》的一步一步的，怎么样从一个宫女变成了一个她最后成为了皇后，你知道吗？ 她就是令妃娘娘， 对， 她就是乾隆的第三个皇后， 是， 对，她是嘉庆皇帝的妈妈。 来吧，我们来远渡重洋看一下那边的瑞安娜小主。 对，瑞安娜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的？其实，她是大家众人口中的带货王嘛， 是， 从口红到高光到大牌的包包，包括潮服，从来没有瑞安娜本尊带不动的货，甚至她可以拯救一个品牌。她之前是帮着这个时尚芭莎拍了3月的封面刊，当时这个3月的这个杂志还没有出版就已经被预定一空，成为当月销售量最高的杂志。 你看三张照片，三种风格， 对，完全不一样的 Rihanna。 那么在美妆方面呢，她的香水事业起步是比较早的，个人的明星香水叫 Rivella by Rihanna， 一经推出就成为英国最畅销的香水。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女生自己是收入囊中的， 这一点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作为一个美国歌手，他是在英国是最畅销的一个香水。 对，这是他当时的个人明星香水品牌。之后呢，他又和 MAC 合作推出了一款慈善的口红，堪称是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一支 MAC， 然后还凭借这款 MAC 的口红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筹集了超过$50,000的善款。这是他自己在做的一件善事。 你买过这支口红吗？ 我没有买过。 太不时尚了呀，你 很不时尚。而且他合作的这些色号都非常难买，就是一抢而空的那种状态。 买到是可以到处炫耀的那种是吗？ 当然，同时他在社交媒体上推荐了迪奥的一款手袋，推荐完了以后瞬间就卖到脱销，成为了各大博主人手一个的 it bag。 看一下你有没有啊？ 我没有。 你说看大家有没有 大家可以来看看这只包你有没有，就很熟悉。现在这只包已经出了很多版本，当时是一个金属色，现在最流行的应该是纯黑色， 看起来像鳄鱼皮。哎， 啊，不是，它只是做成金属质地而已。 嗯， 这是当时他自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推荐的一款包，然后就卖脱销了。甚至我们刚刚不是说他拯救过一个品牌吗？就英国本土有一个快销品牌叫 River Island， 国人可能不是很熟悉。我当时在英国就是交流的时候，River Island 当时对于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因为它很亲民，价格也很不错。但是呢，说实话，你当时看来它那个款式，就是你必须好好挑选一下 啊。 如果不好好挑选的话，就很容易入坑 啊， 就买的就会比较土。 所以你当时是坑还是？ 没有，当时成功的避开了这个坑。 那你今天应该拿过来呀。 没有，当时没有选择 River Island 的这个品牌的东西，但是我身边有很多女孩，就是我们下了课以后就会坐地铁去城里面，然后去买一些 River Island 的东西。她后来呢 ，Rihanna 就参与了这个快销品牌的设计，之后直接就把 River Island 这个品牌的风格来了一个全面的大洗牌，让它变得更加的实穿。比如她自己身上穿的这一整身衣服，都是她参与设计的。 这个机车服、夹克，包括这样的九分的牛仔裤以及鞋子，都是他参与设计的单品。 坏小子风格， 对， 很时尚， 立刻就让 River Island Band 变得直接成为一个潮流尖端的时尚代表。 这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哎。 对，这很难。再然后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让 Puma 起死回生的事件。 对 对，他的厚底鞋。其实厚底鞋在 Puma 推出之前有一度是被时尚圈所 diss 的， 松糕鞋嘛， 对对对、就是觉得说穿这样的鞋子就是矮子乐 啊， 对吧， 对， 而且到现在为止除了 Puma 出的松糕鞋让大家喜闻乐见津津乐道愿意入手以外，其他品牌包括Gucci、出那个彩虹底的松糕鞋，这两年也在出， 非常的高，越来越高， 非常高，但是大家就觉得说很奇怪，就不太实穿，也不太好搭，很少有人敢去尝试 是 Gucci 的那一款松糕鞋，但是在他手中的 Puma Fenty 就变得非常的合理，从当时的这一款到之后的越来越高， 确实很好穿 这一款，以及再到这一款尖头漆皮的，每一款都很好穿，每一款都成为了时尚人士的心头好。 我第一次见袁贵妃穿这双漆皮的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当时还没见过，说不知道它是谁设计的，后来才知道是瑞安娜设计的那一款。 对，这是在应该算是最新的一款啊、不对，不是最新，最新的是那个彩色的那一款圆头的了，但是这几款无论你入手哪一款 Puma Fenty 的松糕鞋，可以说春夏秋冬四季都是非常实用的， 很好搭配。 对，所以就是在 Rihanna 的强势带货之下，在2017年第三季度 Puma 公司取得了巨大的利润增长，你知道商家嘛，肯定是要看财报的，几乎所有地区的销售额都是直接翻番的。 妈呀， 因为当年 Puma 跟阿迪达斯是同根的嘛，一个家族的两个品牌嘛， 是 你俩创立的，但是阿迪一直都势头很猛，然后 Puma 就一度是要快要濒死的状态。 所以随着这个品牌的重新的膨胀起来之后呢，你看瑞安娜的自己的身材也开始膨胀了起来 啊，她虽然身材膨胀但是依然穿衣服很带感、 哎、 像类似这种 Puma Fenty 的设计一般人穿就会觉得很奇怪， 是 这就是收身把腰收得很细很细，但是袖子是那种极度的就是大喇叭袖那种状态， 嗯， 一般人很难穿。Puma 的财报显示鞋类销售额增长了23%，其他相关产品销售额增长了24%，这对于一个品牌来说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增长， 是， 嗯，所以呢 Rihanna 不仅仅是拯救了Puma， 甚至为 Puma 打开了运动休闲服饰的一个新的大门。 从 Fenty 开始，现在大家提到 Puma 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时尚的一个品牌了。 对， 甚至它这个势头已经超过了阿迪达斯和耐克。 对，就连美国著名的老牌时装杂志《Women's Wear Daily》也说 Rihanna 把 Puma 重新带回了时装周。所以， 我们这个图片是为了看一下 Rihanna 的发型吗？ 不是，是为了来看他这条新闻消息。对，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杂志 厉害了， 对，所以这么看来，分析看来，他不管是从香水品牌合作款的 MAC， 包括他自己参与设计的River Island， 以及 Puma 的起死回生，都可以看出他的带货实力。然后你再看近两年 Puma 推的很多让我们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单品，销量也很不错，比如说这个澡堂拖。 妈呀，这不就是5块钱？统统5块钱， 就是塑料澡堂拖，而且是透明的那种款式， 尤其是紫色的那一款。 你看，你都在市面上很少能见到现货， 是真的， 因为一经发售，就销量就完全被抢空，所以销量也非常可观。虽然可能在常人眼里看来无法理解，最经典的 这主要是对国人比较熟悉，对于欧美那些人而言的话，他们也会觉得很稀罕的一种东西。刚才那个拖鞋， 这一款带毛的拖鞋 现在很多， 是在我想想，今年是2018年，2015年的时候，2015年我怀孕那一年的时候特别火。当时我的家人在美国的 Puma 店看到这双鞋的时候就想买这双鞋，但是当时他的同行的人就说，这鞋冬天穿还是夏天穿呀？下面是一个塑料拖鞋，上面是一层皮草，虽然是就是化纤的毛了、就是人造毛，就觉得很无法理解，但是当时就没有买。等回到国内以后，这个风潮就吹到了国内， 嗯， 后悔莫及，就再也买不到了、然后之后你就要花高价去黄牛那儿买，所以这款也是澡堂拖当中比较经典的一款。 而且现在这种拖鞋设计越来越多了，各个品牌也开始不断的在效仿，但是我确实是有点持怀疑态度、你说到底夏天穿热不热？ 我穿了不热，夏天穿非常舒服、啊、就是那一款款型的拖鞋现在不断的在出各种各样新的设计、 嗯、 比如后来的第二年出了脚背上面是绸缎的蝴蝶结的，卖点非常好，出了很多颜色，什么墨绿色的呀，黑色的呀，甚至纯白色都有人在买，然后以及现在又出了就是纯塑料的， 嗯， 今年夏天还出了一个跟 Sophia Webster 合作的一个西瓜配色的，总之它的鞋底的模具在那边摆着，然后鞋背脚背上面不断的去更新换代，每一款都卖得非常好。 大家把这段可以截下来，如果你家人不让你买的话就说给他听，很好穿，很实用、 哦、非常舒服，而且很好搭。然后接下来我们说 Rihanna 一些非常大胆的一些作风，比如说她在口红方面他会涂这种颜色，就这种颜色在任何 这叫宫廷里的中毒色， 对，就感觉就紫不紫蓝不蓝的一种颜色。 娘娘，有人毒害你，娘娘 就是他除了大家惯常的认为说口红应该是红色嘛、 啊、 但是他会有黑色蓝色，甚至还有这种紫不紫蓝不蓝，你哪怕是去 club 或者是 cosplay 你都不敢涂的颜色。 但这种颜色是需要自己去给他 DIY 的是吧，还是它本身这个颜色涂完以后 就 这样 了、哦、对，但是同样一款口红的颜色在不同人的唇色上面涂出来效果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嘴唇的底色是不一样的嘛。 那在他身上是蓝色的，可能在别人身上是紫色的，深紫色的那种也是 有 可 能，很有可能。 女生看到这样的颜色会动心想要买吗？ 不会， 但是会想试一下，是不是？ 很想尝试一下。包括在穿着方面 Rihanna 也会尝试这种一般人无法驾驭的这种像圣斗士星矢一样的， 特别是那个发型， 对，发型和这个网兜的穿法一般人也都不敢驾驭。 哎， 好像一切在常人看来不太合理的单品在他身上都觉得非常的合理。 是的， 嗯哼，这是他本人自带的一种魔力，以及穿这样的皮草把自己打扮成一颗爱心， 妈呀，不确实很好看，很适合他。 那如果把这个人换成我呢，你就会骂我吧，你就会嘲笑我，对不对？ 我觉得也会很好看，不如你赶紧买一件下周四的时候就穿这件来直播。 好吧，我们 哎，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公园当中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人。 真的吗？ 对，穿一个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衣服，然后举个牌子说我要跟我不是我要跟我的妻子求婚，你能不能帮我录一段视频 啊，就是在做一些街头艺术。 对对对对对、Rihanna 肯定是来过中国，是学到的。 还有像 Rihanna 穿这种鳄鱼纹的长裤配这种卫衣，以及他这种叠穿，非常复杂的叠穿， 嗯， 一般人都不会敢轻易驾驭的。 但这种很嘻哈， 他穿在身上是嘻哈，一般人穿在身上可能就是灾难。所以我们今天展示给大家很多的图片，有些真的是只有 Rihanna 自己一个人可以去尝试的，更多的大家就不要去轻易的挑战了。以及在就是在 Met Gala 啊，对对对对，我突然想不起这个活动的名字。 Met Gala 上面这个被很多中国网友戏称为披萨饼的这样一件礼服， 还有煎饼果子， 对对对，他自己穿在身上也信心十足，很有自信。 但这件衣服确实是受诟病还挺多的， 可是他就是我自己觉得舒服就好，我自己觉得美就好。 但你刚才说那一点很重要，就是气场。 对， 我穿在身上我不管你们怎么看，我就是美， 永远都是这样一种状态。 对， 就管你们喜不喜欢，我自己觉得美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时尚态度之一了。 对, 对, 对， 很坚信自己。 对，另外的一种穿搭也是在去年的春秋时节我们有推荐给大家，但是一般人都不敢来尝试的，就是全身上下都穿了这样的一种带金银丝的， 嗯， 这个底装打底裤和打底长袖，包括是高领的，然后外面只搭一件非常简单的跨栏背心配一个短裤。 你如果敢穿成这样出门的话，回家老公就会给你一份文件吧， 就是离婚协议是吧？ 对对对，我已经签好字了。 但是这种穿法就是女生可以借鉴的是上半身，就你可以穿一个这样金银丝的长袖的打底的上衣，但是你不要穿这样的长裤袜，因为这种长裤袜膨胀感是非常足的。 是， 或者你选择这个打底衣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颜色更深一点的偏黑色的， 对， 这样就会收敛一些，然后搭一件跨栏背心或者是短袖也会很好看。 但这样的打底衣裤真的要因人而异了、 嗯、 穿不好的话可能会让人有所非议 啊。对，所以你可以不配跨栏背心配短袖其实挺好的。 嗯， 总之在私服方面，在这个时尚杂志的封面方面，以及在 各路秀场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 Rihanna 很不错的表现，所以大家都会戏称，刚开始称她为山东名模嘛， 是， 然后以及也说她不好好专心的出专辑，一直走在时尚圈的最前沿， 是， 不管怎么样 Rihanna 一直在很努力的通过她自己的一些行事风格，她自己的穿衣风格，去传输给大家自己作为一位黑人女性的自信和对于时尚的态度， 对， 所以这一点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而且这些奇迹的数字背后，一定是他自己在底下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他包括自己的个人的时尚的态度呀、时尚理念呀，是一定有很多的理论来做基础、做支持的。 对。好，今天我们的第一条资讯聊到 Rihanna 登上了九月的英国版 Vogue 的封面，再次也恭喜他，也祝贺他，希望他之后的康庄大道可以越走越宽阔。 此刻是不是应该出一首微放的爱？ 潮流风向标，我们接下来真的要聊这个《延禧攻略》了 啊！ 我们一会儿可能会放到很多让这个追剧迷们非常兴奋的一些片段。如果有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还没有进入到《延禧攻略》这个坑的朋友们，可以先随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电视剧的预告片。 嗯， 这个预告片是一个大片花，讲到了故事的脉络。因为现在剧应该是播到了 36集左右，对， 我才追到第11集， 我才第10集半。 对， 你比我厉害， 我们都是后进生。 是， 如果看到这个片花以后，可能跟我们一样这个同等进度的朋友们会觉得说，哇，太激动了，很想继续往下看。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吧，《延禧攻略》的片花，稍后我们来聊跟《延禧攻略》相关的色彩的话题。 小小的秀女竟然也一步登天跑到长春宫来了。这座宫殿不是庇护所，是一座随时会被封闭的坟墓。 这个卫兵就是M副，心思叵测。 奴才罪该万死。 魏贵人，这就是延禧宫， 在生存面前，一切都让步。 虽然就觉得匪夷所思，是你一直在打扰他， 因为他是我的希望。 就算他被璎珞王真的成了令妃，也别想挡住我的手。 谁想到你的存在，我就恨，我就恨，今生都不想再见到你。 所以从这个大片花里面可以看出一些故事的脉络。 嗯， 就是之后故事的发展方向好像能够寻出一些端倪。 嗯， 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我们俩的进度还是被璎珞处在一个刚刚进入到长春宫的状态， 已经很快了， 已经 短短的十集， 对，十集当中 除掉那么多对他不好的人。 对，好像我看到弹幕当中有人说粗略记了一下，十集已经死了19个人了。 啊因为第一集前10分钟就死去了一位嘛。 对，所以其实这部剧为什么在今年夏天变得这么火，好像跟之前的一些清宫戏的套路还不太一样，因为以往的女主角都是单纯可爱傻傻的， 非常隐忍。 对，然后这一位呢，好像一出场就非常咄咄逼人， 一出场感觉30岁以上的年纪。 那倒没有， 看透了世间， 就是感觉他心里很有底，然后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包括他的整个跋扈的状态，也不能叫跋扈，就是那种机灵以及机敏的状态。有网友戏称说，跟以前的那些女主光环白莲花的状态相比，她可能更像黑莲花，就加引号了，因为她的那个整个状态不一样嘛。所以关于魏璎珞这个， 但实际上她也就是一朵黑莲花，因为她带着非常强的目的性进宫的嘛， 因为她是有复仇的心态的。 对，所有宫女都说啊，这么漂亮，她就是很明确的说要找谁谁谁谁。 对，她一开场的时候就自我介绍说，我魏璎珞天生脾气暴，不好惹，谁要是再唧唧歪歪，就有的是法子对付她。 很想认识这样的同事， 这样的性格。 对，我们这边有魏璎珞的人物预告，有一个小短片哈，我们来看一下。 都闹够了没有？ 闹好，到底是谁在闹？明明是你自己。 吉祥他完不成旧作，就只能安排下山。因为我帮了他，受到了夸奖，你们个个就眼红。自己不帮人，还不准别人帮。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原本我不在乎，因为我入宫也不是为了交朋友。但我今天必须警告你们，我魏璎珞天生脾气暴，不好惹。谁要是再唧唧歪歪，我有的是法子对付他。 你简直嚣张跋扈！魏璎珞，你放开我！ 你不是要见姑姑吗？ 你松手！ 我陪你去，把刚才发生的事原原本本的告诉她。 璎珞，你放开手！你不怕步步成板吗？ 你们以为掌事的姑姑那么有空，会为你们辨是非吗？ 魏璎珞，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推脱我的命令！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是紫禁城，是长春宫，不是富察府。在这儿一切要以皇后娘娘的需求为先。我是主子，你是奴才，我今天就得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什么叫体统。你疯了，竟敢打我！ 要作威作福，滚回你的富察府去。这是紫禁城，所有人都是皇家的奴才，你的身份本质上与我等并无不同。我若有错，自有皇后娘娘处置。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越俎代庖？ 来人！来人！来人！来人！ 陈珠，西塔拉尔杰，如今的长春宫早已不是你的天下。 这是有两段拼在一起的， 太厉害了呀！ 一段是他刚进宫，在秀场的时候，对那个锦绣已经不在了。 对， 后面一段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有点剧透，就是尔晴已经成为一宫之主了，是吗？ 对。 天哪，尔晴本来不是富察皇后身边的大丫鬟吗？ 对，从丫鬟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概贵人这样的一个身份吧。 哇，而且对，因为是在长春宫嘛。 对 对， 她变成一宫之主了，然后这时候你还敢跟我顶嘴，哦、那我就可以随意的来打你了。但是没想到女主直接可以还回去， 天哪，太过瘾了！ 丫鬟打主人，你敢想吗？ 根本不敢想， 对啊、 这样的女主简直是没有见过。而且同时，她其实就是自己的三观还挺端正的。 嗯， 你记不记得就开场的时候，大家都就是小宫女们都看到傅恒就走不动道的时候， 对， 然后她也对她身边的那个宫女讲过一番话，就评价男生这样的一些话， 什么人头什么脸， 对对，权贵子弟巴拉巴拉的。大家可以自己去脑补哈。然后关于这部戏，我们其实今天要跟色彩相勾连，我们说完剧情之后还会去跟大家讲更多跟色彩有关的事情。 嗯， 那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我们今天稍后要告诉大家下半年的流行色，黄皮肤的妹子们该怎么穿。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富察哈拉泽华。听到富察哈拉的时候，我都要疯出来了。 那是哈拉，这个真的是 对，是不是？ 对，是张嬷嬷 对 满语这样说的，但是具体是不是这么说，我们也不知道了。欢迎各位来纠正我们，来一起和我们聊一聊《延禧攻略》哈。正在说到的是《延禧攻略》当中的各个人物的发展脉络。 嗯， 我们的收看方式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刚刚讲了魏璎珞，就如果你串剧的话，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当时看《还珠格格》的时候，你会发现令妃娘娘对五阿哥还有紫薇他们都很好， 非常好。 其实就是魏璎珞本人嘛。 对 对，而且五阿哥其实就是那个于飞生的孩子嘛。 对， 于飞当时怀孕的时候，魏璎珞帮了他很多嘛。 是， 所以这就串起来了嘛，肯定就是于飞先走了嘛。 而且我今天有看一篇文章说，其实在《还珠格格》当中最厉害的角色是令妃娘娘。 哦，对， 因为她知道那个，就像紫薇跟那个紫薇跟小燕子是她一手确定的。小燕子刚入宫的时候，她就跟皇上说，你看呀，她的性格呀，她形象跟你多么的像啊， 跟皇上是多么的相像。 对，然后就把她给确认成格格了。然后之后呢，她就纵容他们两个人的性格，纵容性格之后，她知道他们两个人肯定在宫里待不久，然后果然他们就离开了。这个过程当中呢，又来了香妃。来香妃的时候，皇上就不太来令妃这边了嘛。然后这个令妃就开始装头疼啊，装身体不舒服啊，天天起不来。然后还珠格格、紫薇格格就看不下去了呀，就去找这个皇上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令妃娘娘？令妃娘娘没有费任何的吹灰之力，就得到了皇上的再度的眷爱。 就是现在再重新的去分析这些事情的时候，觉得细思极恐。就小时候觉得令妃娘娘太善良了，那么温和， 对， 就是慈母的形象。所以每一个人物背后都不简单。接下来我们说下一个人物，富察什么音？容音。对，富察容音， 就是富察皇后。 对，皇后本尊。就到目前为止我们看的这个集数当中，她一直是一个就是很端庄大方大气的温婉善良的皇后。但是其实你知道，要做六宫之主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她一出场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对，而且就是整个人就是气血两空的感觉，说话就永远觉得喘不上气儿。 对， 因为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刚出场的时候在修剪这园艺嘛，然后你扭过来说，就你们淘气那样子，我觉得是有个女生的可爱面在里面的。 但当时也是就是依然处在失去了第一个孩子永莲的阴影之下。整个剧中好像他一直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国母的责任，礼教的束缚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对于女人的独立人格那方面，他一直是很矛盾的。 是， 可能直到魏璎珞的出现才让他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也来看一段富察皇后她自己的一个独白。 已经不是最好的自己。自从嫁给你那日起，我就不再是富察容体，我整个人被紧紧地包裹着，迈出的每一步都要完美到不可挑剔。我要宽容、端庄、贤顺，这才是世人心中的皇后，不只是我，整个紫禁城都要恪守规矩，不能行差半步。可是璎珞不同，只有她不同。 是她不守规矩，过分僭越。 可是她在做她自己，韦璎珞就是韦璎珞，她是鲜活的，她是人性的，她在极力抗争，不像其他人甘愿做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皇上，臣妾就是当初没有坚守住，才成为今天的我，所以臣妾要保护璎珞，就像保护从前的我一样。皇上，您能明白吗？ 所以，你绝不会让朕伤害他。 就是有了这一段讲述之后，突然觉得皇后这个人物变得丰满起来了。就是魏璎珞在她看来是她心目中理想的一个想活成的那种飒爽英姿的状态， 嗯， 但是她作为皇后她不可以， 嗯， 她被束缚住了。 我这两天是深深的被富察皇后圈粉呀， 就是被乾隆皇帝和富察皇后之间的爱情圈粉吧。 她自身也很值得圈粉啊，富察皇后简直是一个非常值得所有人羡慕的一个人，因为他从小出生在这个八旗当中最厉害的那一个， 家世显赫， 对。然后呢，从小就是饱读诗书啊，然后又是非常的贤惠啊，因为家里有钱嘛，他也不会计较那些物质上的东西， 对。 然后呢，精神上的东西又非常的丰富，然后嫁老公之后，老公非常非常的爱她。 你讲的非常的接地气儿，大家都非常的容易理解，就 是吧？ 当时他是被雍正钦点的， 对， 就是皇后嘛，对。 按理来说，就是被父亲钦点的，这个其实儿子不太喜欢的。 就是被公共钦点的， 对 对，但是恰巧乾隆还很爱她， 是，然后她婆婆也很爱她， 对，跟婆婆关系处得也很好，所以这就是为人妻、为人媳妇儿之道，值得所有的女生来学习。 后来她又是皇后， 嗯， 当然之后就命运就比较惨了， 就是在孩子这方面确实是受到的挫折会比较多，而且也确实是英年早逝，37岁就不在了。 对， 可是正因为他离去的那个岁数是他和乾隆最好的年纪， 对， 所以反而在乾隆的心目当中，这一辈子当中他都是那个无可取代的唯一。 是，而且在这个剧的前几集当中，他和皇上之间其实是有嫌隙的 啊，对，因为孩子的事情嘛。 对， 对， 也是后来璎珞的出现吧，可能会让他们之间慢慢的发展出其他的故事来。 嗯，这是富察皇后，秦岚的演技也确实是很厉害哈。然后接下来被网友戏称说唯一一个在认真宫斗的就是高贵妃皇后娘娘。我跟你说，高贵妃的美瞳特别跳戏，她那款美瞳简直就应该被代购们拿来截图然后当宣传用。 高贵妃一出场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那是皇太后。 对对对，整个妆容的感觉就很老气，然后戴上那个美瞳，而且她那个美瞳还不是那种纯黑，也不是棕色， 对， 是那种灰蓝色的， 对，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不小心戴不好的话，就会让人觉得像白内障一样的颜色。 还有那个烟熏妆，每次画的非常的狐狸。 总之吧， 他不仅说话是那种唱戏的状态，整个生活状态也都一直是活在自己所营造的那个戏剧当中。 最不能忍的就是皇后还亲自从他自己口中说出来，你什么什么艳压群芳，集所有的美貌于一身，在哪里？ 来，我们来看一看高贵妃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解说一下，这一段是高贵妃在乾隆皇帝面前起舞，感觉是要很快就要离开人世， 很像《甄嬛传》里面那个谁在走之前， 华妃， 对 对，走之前的最后的谢幕演出。 但你别说，在这段谢幕演出当中还挺美的。 明星儿，停下，快停下， 感觉穿了红舞鞋根本停不下来。估计就是不得相见了，就是突然就有点悲情，是不是？ 我觉得宫廷剧当中的每一个角色，你无论好坏，它背后都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这都是为了生存嘛，尤其在六宫当中，为的就是争得隆恩、圣宠。 嗯， 对，因为确实在历史当中也是很多的妃嫔，可能此生都没有见过皇帝。 对，然后你的家族的希望啊、盛衰啊，全都集结在你一个人身上，那个压力真的是很大的。 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贤妃了。贤妃在剧中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因为家族的压力，然后她甚至为了不去惊扰皇上，牺牲了自己的弟弟。 可能单纯的不喜欢这个弟弟吧。 贤妃的扮演者佘诗曼其实也是很惊艳的，我们刚刚还特别确认了一下，她是75年生人。 是， 她当年演《金枝玉孽》当中的尔淳的时候，就已经是演技惊艳四方的。 那个时候她的这个颜值完全不在嫡子之下。 对，而现在放在这么多的这个女演员当中，也依然觉得毫不逊色。虽然可能年纪虚长几岁，但是依然觉得一颦一笑都是戏。据说贤妃这个人物，就从一开始很贤良淑德，到最后是彻底黑化了的。 也是悲惨结局吧。 当然，我们也来看一看贤妃的段落。 有点瘆人现在。月黑风高的夜晚点蜡烛，一场噩梦惊醒。 娘娘，娘娘，你怎么了？什么时候了？才三更，娘娘再睡一会儿吧，奴才在这守着呢。不是，听到哭声了吗？没有啊，我去看看四阿哥。娘娘，鞋，鞋，娘娘。大哥的人都跑哪儿去了？去哪儿了？ 奴才这就去找。 不必了，回头我再料理。帮我打盆水，给他拿件干净的衣服来。 娘娘，你先把鞋穿上吧，小心冻凉。 快去，快去。 是。 就看到了贤妃母爱光辉的绽放，她在照顾的是家贫的孩子四阿哥。其实回忆当中，就是四阿哥的生母家贫可能是死于贤妃之手。 我的天哪， 万万没想到。 永成，从今以后我就是你额娘了。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这个时候的贤妃她的妆容跟刚开始已经不一样了。 嗯， 就是她烟熏的部分会更多一些，就是古装戏当中经常会用这样的装束的方式，包括当年的《甄嬛传》， 嗯， 也是从刚开始入宫的时候清纯的妆很淡的状态，一步口红也浓艳了，然后眼妆也更浓了。 皇上驾崩的那一段哈、啊、 嗯哼， 那生活当中女生也会这样吗？ 女生可能只会选择不同的场合来改变妆容吧。 如果今天想化烟熏妆的话，是不是就人 会 换， 穿得酷一点， 然后人也会变得坏一点， 那就是 狠一点、 那就是你们看来了，这个肯定是剧情需要了 啊。 其实说到贤妃的扮演者舒诗曼，因为她是说这个广东话的嘛， 嗯， 然后在拍摄现场其实也有一些就是困难，因为拍对手戏的很多都是说普通话的演员。 海呀海呀。 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有一个花絮跟大家揭露的，就是拍戏的时候那一段，他的生母，就剧中的贤妃的生母来求他去求皇上放他的弟弟， 这是《还珠格格》里面的皇后 啊，对对，叫戴春荣，戴春荣，对 对 对，和戴春荣搭戏的时候，来看一看，佘诗曼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可以跟说普通话的演员无缝衔接。 哇哦！ 我们来看一小段这个拍摄花絮。 三二一，开始。 你话弟弟参与咗岳父参房，呢啲叫建交咩？佢系帮岳龙尖送一万两去人哋度，从中取利一千两，呢啲系钱亏啊！ 哎呀，什么钱亏？也就是两家的争吵啊！ 同官员去送银纸，咁唔算行贿算咩啊？王娘，你太糊涂了！ 哎呦，知道，你弟弟一定知道错了。 阿娘啊！王善由九品大官升为系刑部大官，皇上咁容易如此信任佢都入咗大牢，咁系因为皇上要整治史事，杀一儆百。如今你叫我去求皇上，出声难为他啊！ 你什么意思？夫人， 我呢位老处长， 你走开！ 啊，你走开！ 别动了，别动了。 很聪明，用的方式就是所有要把话丢给下一位对手戏的时候就用普通话说出来， 太有经验了呀， 是不是？所以这样也不会让跟他演对手戏的演员处在一个你在说什么， 对，立马就知道下面就该我说了， 哎，对，这样就可以无缝衔接，就是演员和演员之间，有经验的演员之间的一种默契， 哎，很厉害。 嗯，说了这么多的人物走向啊，乾隆这个演员聂远就不说了，这个皇帝，这个乾隆皇帝在这部戏当中真的很可爱， 嗯， 就整天就处在一种总有刁民想害朕，你们所有的人都想勾引我，我只爱皇后，然后所有的一切风吹草动都要跟皇后说他勾引我，分明就是勾引我。 你说女生是不是很喜欢这样的男人？ 就是你从客观角度来看的时候，如果你是处在室外的话，就是第三方的话，觉得很可爱。但想你如果是身处其中的任何一个嫔妃，比如说就是恰巧在御花园唱歌的那一位 啊， 然后以为自己歌声很动听，可以 确实是挺动听了， 对啊，皇上的注意，结果皇上说 还说自己会写词儿， 对，本来以为皇上会欣赏自己的才华，没想到皇上说这红墙之内根本没有柳树，你是蠢还是瞎， 而且皇上真的很敬仰他的词儿，把词儿全部都给说了出来， 然后还说你不是喜欢唱歌吗，那你唱一个晚上啊。 目前看十一集皇上没有宠幸任何的一位妃嫔， 没有，非常的勤政。好了，说了那么多剧情的走向哈，我们也有必要来说一说这部剧的吸引人的点到底在哪里。 哎， 其中有一点就是很细微之处在演员们的妆容。 嗯， 就刚开始演员们出场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哇，这个咬唇妆会不会有点太先进了？ 嗯， 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咬唇妆是高度还原了清宫当中的这个妆容了。 我没有图啊， 就是从一些历史图片当中，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咬唇妆就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画法， 哎， 当然那种咬唇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咬唇，就它是下嘴唇的中间会画一部分， 哎， 然后上嘴唇几乎就是淡到不太画。我们这边有一张图是清楚的讲到说不同朝代女子的妆容的唇部妆容，在魏朝的时候是一种小巧的唇妆， 嗯， 到了宋朝是那种叫做宋楷元唇妆，就它那个唇峰是被画成一个圆的弧形的， 厚厚的，还挺好看的， 肉嘟嘟的感觉。 嗯， 到了明朝呢，是叫做内阔唇妆，它其实已经有收敛了，没有把整个唇都画满， 嗯， 而是留出了一些留白， 下面还有点阴影。 对，到了清朝的时候是有花瓣唇妆这样的画法的，其实就有点像日本的艺伎的感觉。 这个花瓣唇妆应该很难画吧？ 很难，很 还是它会有一个口红的那个模子，这一刻就可以了。 哎，因为你想，就是按咱们所了解的信息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唇笔， 哎， 什么唇刷之类的，很难画这么精巧，不都是用那个彩就红色的纸抿一抿吗？ 那是普通人吧，像你这样的普通人， 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毕竟我也没有去过紫禁城， 是， 对，然后包括像耳环的佩戴。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刚开始出场选秀的时候就讲到说老祖宗的规矩是一耳三钱， 嗯， 从历史的图片当中也看出来确实一耳三钱，一个耳朵上戴三个耳环， 这是历史图片吗？ 对，历史图片， 长得很漂亮，哎，这位贵人还是妃子，很厉害， 具体我就不知道是谁了，总 是但 是 一耳三环了， 对对对，一耳三钱是清宫很流行的一种佩戴方式， 但是当时的汉人你会发现他戴的是一只， 对对对， 嗯，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说色调方面，为什么这部同样是于正拍的戏，其实他的清宫戏拍过很多，为什么《延禧攻略》就被大家觉得说非常容易接受而且欲罢不能的状态，在色调上看一看于正之前拍的一些古装戏，比如色调是这样的， 这个衣服的质感感觉不是很好， 就主要还是因为后期调的颜色的关系，再比如说当时也是很火爆的《陆贞传奇》的色调是这样的，现在看来很切，对不对？ 最左边的是嬷嬷吗？ 最左边的好像也是一个，对，类似于嬷嬷这样的人物， 给大家放大一下吧，那个表情和那个妆容简直了呀，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 TVB 的演员， 我很像如花本花 你不要这样说，以及再有这是当时于正在重用袁姗姗时候的一些剧目当中的这个剧照，这是宫锁珠帘的剧照， 这是很像那个维多利亚的秘密的翅膀是不是这张照片看起来很像隐形的翅膀， 就是总之以前于正拍的清宫戏古装戏都是大量的使用高饱和度的色彩， 哎， 这是宫的剧照，就是杨幂和冯绍峰的那 当时也是红的不行， 对，以及还有陆毅主演的《大汉情缘之云中歌》的剧照， 原来你看过这么多的古装剧啊？ 这是我找的资料了，我这很多都没有看过了。其实也《陆贞传奇》我是认真看的。所以总之，于正以前拍古装剧的时候，经常会被网友戏称说，就是酷爱使用阿宝色。 阿宝色。 就是这种饱和度很高的颜色，叫阿宝色嘛。就大家如果用美图秀秀的话，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个滤镜叫阿宝色，就会把你整个饱和度都提高很多。 嗯。 但是呢，最近好像它变风格了，在后期制作的时候会把滤镜调得非常的柔和。其实在这个之前它就有一些成功的案例，色调很舒服，比如说这一部叫做凤求凰 啊。凤求凰， 对，有听说过吧，对不对？ 对对对， 主演好像是关晓彤、宋威龙，就还流量小生嘛。 这个有一点道家的感觉。 对，色调其实调的就还挺舒服的，你看这些就比之前的阿宝色要好很多。 哎，这个就挺好的。 对，但是呢，这些剧为什么没有《延禧攻略》这么的火爆？就是因为剧中人物造型太丑，故事太烂，所以观众忙于吐槽这些，没有顾得上关注颜色。 你也真的是突然间的高贵妃上身，也没有一点点的防备。 但是到了《延禧攻略》之后，大家就开始戏称说这部剧把颜色调成了延禧莫兰迪色。 他们的工作服我觉得很漂亮。 工作服是吗？ 就是正式场合大家统一穿的那个工作服。 你说的是宫女们穿的粉色？ 不是不是，这就妃子们，嫔妃们穿的黑色的那个。 哦，就是外面那个披肩是吗？大袍子。 对，大袍子。 对，我们可以多看一些剧照，来感受一下网友们戏称的这种延禧莫兰迪色。这个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你看，从调色当中，你会感觉说它已经抛弃了之前那种高饱和度的状态，反而整个是采用那种灰色调的状态。 是，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说莫兰迪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莫兰迪其实是一个人，他是意大利画家，叫乔治莫兰迪。 嗯， 特别擅长画静物、景物，偏爱使用不饱和色。所以画面呢整个就很柔和。我们来可以看一些他的画作，我们来找一些画作给大家欣赏一下。不饱和色在生活当中的运用还是很广泛的，比如这个就是乔治莫兰迪的画作，这个也是。 哎，看了以后人会变得心静。哎， 对，就会觉得与世无争。 适合纯妃娘娘。 适合纯妃娘娘，纯妃娘娘最后也 目前是与世无争的状态。 对对，你看这些风景画，饱和度高是一种感觉，饱和度不高又是另外一种状态。所以莫兰迪色的配色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非常实用的。 是， 像一些藕荷色呀，包括像一些所谓的抹茶绿呀，马卡龙色啊，其实都是有一些沉静舒缓的状态的。但是它虽然沉静舒缓，又不会让人觉得说你这个人很柔弱，其实柔弱当中还有一丝倔强在里面。很适合日常的穿搭。就是那种女生穿上了这样的莫兰迪配色以后，会让女同事觉得没有杀伤力 啊， 就会放下警戒的那种状态。 是， 所以像我们图片当中展示的这种女生的，用这种柔和的桑蚕丝的质地穿搭一身衣服，然后在日常当中通勤包括休闲都是很不错的。 这个颜色现在大家更习惯称为什么冷淡色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像 COS 那个品牌就很擅长用这样的色调。 是， 好了，通过《延禧攻略》的走红，我们说到了莫兰迪色。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呢，我们要预告一下，在下一个小时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莫兰迪色到底怎么来区分？在各大品牌当中，你是不是能够通过颜色来区分品牌的名称？我们稍后会有三道题目的小互动，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稍后回来。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身份非常高贵的泽华。 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加一个这样的态度，莫名其妙。 本来想说一个什么身份定位，后来想不到一个合适的，那就高贵好了，统称为高贵。 你就叫富察泽华。 而且我看《延禧攻略》我才知道，就是普通的那些侍卫也都得是家境很厉害的才可以。 就是只要你进到紫禁城这个城墙以内的，就得有一定的家世才行。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其实连那个墙都进不去，只能在门口拍一个照留念一下。 可能你靠近都会被踹出去。 对，很有可能。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说色。刚刚在资讯当中跟大家聊了最近热播的《延禧攻略》，除了剧情很走心，还原度很高，历史还原度很高，同时它的画面的色彩也是很有优势的。就是于正终于抛弃了自己惯常的阿宝色，使用了更高级的莫兰迪色系。那既然讲到了色系呢，这边有三个小互动的问题给大家来活动脑子吧，看一看大家对于品牌的色彩是不是足够的熟悉。 哎， 一共有三组问题，三组很接近的颜色，看看大家能不能够通过简单的色块来区分出品牌。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首先第一组颜色，哎啊，对，要送给大家的，仔细看好了，泽华， 你看秒表倒计时开始，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第一个颜色是这样的 啊哈， 这是一种鹅黄色， 是 可以这样来形容哈。第二个颜色是这样的，更明快一些的黄色，更明艳一些的黄色。请问这两种黄色哪一种是 Versace 黄，哪一种是 Fendi 黄？ 这个是 Fendi 黄，前面是 Versace 黄。 这么笃定吗？ 是的。 为什么？说说理由啊。 因为 Fendi 很喜欢使用那个颜色稍微深一点的，饱和度没那么高一点的颜色，而 Versace 的话一定要一打眼就非常的亮眼。 你再说一遍，哪个是 Versace？ 这个是 Versace。 这个是 Versace。 对， 这个是 Fendi。 对， 回答正确 是吧？ 对， 你这样一说让我觉得突然很心虚。 对，浅色的是 Versace 黄，明艳的一些的是 Fendi 黄。因为 Fendi 黄其实它从它的包装纸袋上面就可以看出运用的就是这个黄色。 对， 接下来两种偏裸色系，这种应该算裸色系，一种是接近皮肤白，就是我的肤色 啊。你肤色这么脏啊， 你才看另外一个就觉得这个很白了 啊。 第二个是深一些的裸色系 啊， 这两个裸色请问哪个是 Burberry， 哪一个是 UGG？ UGG， 嗯哼， Burberry 和 UGG。 对，再看一下浅色的这个裸色系和深色的，哪一个是 Burberry， 哪个是 UGG？ 浅色的是 Burberry， 后一个是 UGG。 Bingo，很优秀啊。 所以我就说我是什么富贵吗，富贵命嘛。 其实这个深一些的裸色系在 UGG 的鞋子当中用的非常广泛，就是所谓的大地色系嘛。然后这个浅色呢在 Burberry 的风衣当中用的也 非常 广泛。 对， 对， 对。接下来两个颜色，一个是棕色，另外一个是更深的棕色，有点偏棕红色。请问哪一个是雅诗兰黛棕，哪一个是 哎，我突然忘了那个是什么演员。 哎，这个考官怎么回事？ 让我来看一下，我当时 连题目都可以忘记。 我当时想说的是，一个是雅诗兰黛宗，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让 我你这种人在宫廷里活不过三秒。 三秒吗？就露一下头就没了吗？ 不，你可能是吉祥。送你的生日礼物在那个什么里面，你去找一找。 锦绣才是第一个走掉的人吧？ 对，是。但吉祥是最傻白甜的嘛？ 嗯哼，雅诗兰黛宗。 第一个走掉是乌雅。 对对对，雅诗兰黛宗和 LV 宗，对不起，是我最喜欢的品牌 Louis Vuitton。哪个是雅诗兰黛宗？哪一个是 Louis Vuitton 的宗？ 这个比较难一点。 这个因为雅诗兰黛对于女生来说可能更熟悉一些。 第一个是雅诗兰黛宗。 嗯哼。 第二个是。哎，不对，第一个也很像 LV 的棕，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雅诗兰黛，它应该不会有那么深，所以我选的第一个是雅诗兰黛，第二个是 Louis Vuitton。 天哪，你简直很优秀哎！你又蒙对了，恭喜你！ 哪是蒙对了，事实求是， 说明你对于色彩还是很敏感。 哎，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流行色，你也好好的仔细来看一下， 嗯、 今年刚刚发布的。这些颜色都有自己非常好听的名字，这是来自最权威的潘通发布的今年下半年的十大流行色。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色板，从左到右依次有梨红色、罂粟红、星空蓝、西蓝黄、马丁尼橄榄绿、枯叶橘、电光紫、番紫色、石英黄和咬绢绿。 咬绢绿听起来比较洋气，那个西蓝黄是什么？ 西兰黄 很像西兰花。 不是啊，西兰黄是一种就是有点接近刚刚说的 Fendi 黄、 啊、 对，更明快一些。这十种颜色怎么样从下半年的这十大流行色当中挑出适合自己肤色的穿着打扮，这些单品来搭配，应该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 这十个颜色你会首选哪个颜色？单看色系， 单看颜色啊，如果按照刚刚我们所说的莫兰迪色系的话，我可能会选石英黄。 石英黄啊， 因为石英黄是这十个颜色里面饱和度比较低的颜色，就它和番紫色是比较饱和度低，但是紫色真的是对黄皮很不友好。 石英黄也不好穿呢、哎、 对，是这样的。我就说如果按照莫兰迪色系的话，我会选择石英黄，但是因为黄色整体就不是很好搭， 是， 所以我会选咬绢绿。 啊，你最终会选择咬绢绿？ 我会选咬绢绿。咬绢绿，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话，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绿，它是那种蓝绿， 嗯、 就是在绿色和蓝色之间的一种颜色， 又没那么鲜艳，比较暗沉一点的。 对对 对, 对， 这个会显得人比较成熟哎。 嗯，这十种颜色当中，到底哪一些是对于我们黄皮肤的人来说比较友好的？其实并不多，就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全球范围来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流行色，所以对于。不同肤色人来说，它的穿搭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是。 从这十个颜色当中，如果你选择了我们接下来图片显示的这三种颜色，分别是 罂粟红， 不是罂粟红，这是枯叶橘，左边是 枯 叶 橘、啊、 中间是我刚刚说那个石英黄，以及最右边的那个电光紫 啊 的话啊，那你可能就会。 中间的黄色，我们的黄皮肤不太好驾驭。 这三种颜色其实咱们都不是很好驾驭。就首先紫色，上半年就已经发布了嘛，是流行色嘛、嗯，它依然在榜。然后另外的石英黄和枯叶橘，其实饱和度都太高了。如果你穿的枯叶橘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就选择你这样的单品的话，对于咱们这样的肤色来说，真的是一种灾难。因为左边这个模特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白皮肤的人。 是。 但是他穿上这样的枯叶橘一整身也显得肤色黑了好几个色号。 确实，但很多女生不是喜欢把脸涂得非常非常白。 你的意思是说在冬天的时候有优势是吗？只要涂一张脸就可以了， 然后把身体遮起来， 嗯哼， 就肤色遮起来，但然后把脸很白，身上穿这样的黄，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吧。 我觉得脸通过涂把它涂白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你是什么样的肤色，可能你就是透出来的气质就是什么样子的。那接下来像我们刚刚说的石英黄，就是我刚刚说如果我第一步初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石英黄。石英黄如果你整身穿搭起来其实也是不好驾驭的。 是，确实， 对吧？整个感觉是行走的闪电。 对，这个黑皮肤的人穿起来应该很好看。 黑皮肤吧，就是会有一种反差的效果，但是感觉总感觉跟你的黑皮肤比起来，它一个高亮度一个低亮度、 嗯、 感觉视觉上面会，就是我第一眼看你觉得很吸睛， 对， 但是我不能看你超过十秒，看完超过十秒以后眼睛会痛， 就觉得你是戏精。 然后以及刚才我们讲到在色板当中的马丁尼橄榄绿， 如果是像模特这样的白皮肤人穿，会有一种很内敛复古的感觉，很有气质。但是如果是黄皮肤的人穿的话，黄皮还有黑皮，你可能就会变成就是军训的时候大家最喜欢选的一道菜，一道配菜。 军训选配菜？ 军训的时候选的一道配菜叫做橄榄菜。有没有？有没有？ 有。 这个模特不就是肤色稍微偏黑偏黄一些吗？ 对。 他穿上这样的马丁尼橄榄绿以后，就没有白皮肤的人穿上去效果那么好。 会从小姐姐变成阿姨这样的一个称谓变化。 你整个就跟那个颜色融为一体了。所以其实这几个颜色都不是很友好。然后包括整个一年度都在榜单上面的紫色系，电光紫，包括番薯紫，其实对于黄皮肤的人也不是很友好。这是刘诗诗。 哦， 刘诗诗本人皮肤其实已经很白了，在黄种人当中。但是你看他这么穿也依然有点一言难尽的效果。他整个里面穿了一个电光紫的衣服，还是拼色的，是纯色，外面搭了一件番薯紫，然后还涂了一个紫色的唇膏，整个觉得有一点奇怪， 但也是漂亮的呀， 因为他是刘诗诗啊。 对， 对吧？他如果换成饱和度稍微低一些的颜色，这样的 这算裸色系了吧？ 对，反而会显得气色更好一些。 嗯， 就这个番紫色其实相对对于皮肤白一些的黄种人来说还算是友好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在摄影师的 P 图之下，他这一身依然没有衬托出他的肤色的优势。 嗯，是， 对吧？所以紫色系对于黄皮肤的人就是不太友好。我们再一个一个给大家排除错误选项。那么排除完这么多的十大流行色系当中的这么多颜色，就是刚才说的石英黄已经排除了， 嗯， 马丁尼橄榄绿已经排除了， 嗯， 紫色系直接排除了两个颜色，对不对？然后以及枯叶橘也排除了， 是， 还排除了哪个来着？ 你可以看着色块来说。 哦，对，我们刚才梨红色也被排除掉了。 梨红色会显得气色不好。 梨红色反正比较显年纪。 嗯， 总之最后还剩的三个颜色我们今天是要推荐给我们的受众们的，就是十大流行色当中的另外三个颜色，从左到右依次是瑶绢绿、星空蓝以及罂粟红。 瑶绢绿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高级。哎， 瑶绢绿听起来就很像杜鹃本人，是不是？ 哎呀， 是不是跟杜鹃的气质很符合？ 你还没说啊，你这颜色好特别啊，瑶绢绿。 嗯哼，所以大家学会了一个新的名词啊，就是在形容一种绿，如果想把它形容得更流行更 chic 的话，可以称它为咬绢绿。那么这三种颜色 吵架的时候不适合啊。你今天给我戴个咬绢绿的帽子，老公可能都没有听明白。 那么这三种颜色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要怎么来穿搭，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要来说一说探讨一下的一个话题。首先我们先来说咬绢绿。咬绢绿我们先来放一个模特图，模特硬照，它就是会让人联想到优雅的鸟类的羽毛，很有质感，就特别适合秋冬，配合羊绒啊、羊毛啊这样的质地，甚至是或者是丝绸这样的质地，就很显质感。它可以显示出，可以更加增添丝绸的那种光泽度， 是， 同时还可以更加增加羊绒那种质地的高级感， 而且它很实用。 软度， 当你觉得今天想要有气场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这样的一身服装。 对， 当你觉得今天的状态不太好，想低调的话，你穿这起来，哎，也是感觉非常舒服的。 咬绢绿的显肤白指数是非常高的。 嗯， 像这样的穿法，咬绢绿的麂皮的一件外套，你配上一个大红唇，就整个可能会让你的闺蜜认为你偷偷的涂了一整个夏天的小灯泡精华。 哦， 你听说过女生很爱用的那个小灯泡精华吧？价格不菲，但是效果很棒。 我只听过小灯泡面膜。 那个不叫小灯泡面膜，那个叫前男友面膜，就来自同一家。 哦， SK2 那个品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实用性还是很高的。你看，除了刚才麂皮的那件外套可以这样穿法以外，如果你想穿的复古又潇洒的话，也可以选择这种带有垂坠质感和一定光泽度的这样的风衣当连衣裙的穿法。 太漂亮了呀。 对，首先这种风衣当成连衣裙，系上一个腰带，把扣子全部都扣上， 嗯， 用腰带来显示你的腰身和提高腰线，这样的穿法这两年就很流行。 嗯， 其次你选择咬绢绿配合这样垂坠质感和光泽质地的这种材质的时候，就会显得复古又潇洒。 当然如果你身材够好的话，像右边这位模特这样的穿法的话，我觉得也是， 就是侧叉可以开得稍微高一点， 皇上看了以后可能都不会让你继续唱歌下去了。 皇上看完以后可能就不会怼你了。 很好看。 如果你觉得那样的一整身穿起来有一点无趣的话，你也可以和白色和黑色 一起来搭配，因为经典的黑白色是什么颜色都可以搭的。 是， 嗯，像图片上展示的这种，里面穿一个白色的打底衫，你也可以小面积的加一些黑色小吊带。 嗯， 现在不是很兴那种长袖的白衬衣，然后配一个吊带的黑色的小搭小外搭在外头，然后你再披一个咬绢绿的风衣，敞开着穿。 而且这个颜色会显人瘦哎，我突然发现。 就首先它肯定没有膨胀感。 对 对，然后你再把咬绢绿跟黑白两个经典的色系配在一起的话，就会非常好搭。或者你也可以学习王妃们的穿法，用咬绢绿和驼色相搭。你看，咬绢绿的一整身连衣裙搭上一个驼色的手包， 很典雅， 以及裸色的高跟鞋。 嗯， 可能你下一步也可以出演富察皇后。 哇 哇， 但高贵妃可能就不会选择这个颜色， 高贵妃会选择非常跋扈的罂粟红吧可能。 对， 你看凯特王妃也会选择这样的非常典雅的咬绢绿。或者像梅根，右边那张图片是梅根，她只穿一个咬绢绿的半身裙，然后上面选择不太抢戏的裸色系。 但是发现跟这咬绢绿相搭配的颜色都得是不太抢戏的颜色。 对，肯定是，如果你要穿咬绢绿的单品的话，一定是把咬绢绿作为一个重头戏的。你其他相搭配的颜色，你要么选择黑白，要么选择像驼色这种比较经典的中型色，就会比较不太容易出错， 图案又不能过多。 接下来我们要说高难度的事情了，就是如果你不想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杨那样穿得太安全太无趣的话，想挑战一下自己的时尚 style 的话， 嗯， 就可以选择用咬绢绿加蓝色加绿色来搭配。 嗯， 这种叠穿难度就会相对高一些。怎么穿，我们来学习一下。你看到图片当中的模特，她身上同时出现了咬绢绿、蓝色和绿色，因为咬绢绿本身是介于蓝色和绿色之间的， 是， 所以如果把它跟他们的邻居搭配起来的话，其实就挺有突破的。 哎，这张真的是搭配得很合适，很和谐， 就有一种离经叛道的那种突破感。 你看袜子跟鞋其实都是一个色系，但是不同颜色的。 对，所以其实如果大胆的朋友们可以这样尝试一下，把咬绢绿跟蓝和绿，反正他们三个挨得很近， 对， 可以一起来混搭一下。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再添别的颜色了。 如果实在不会，可以从先模仿开始。 对，这张图片就是非常好的模仿。绿色的裙子，我们就说右边哈，绿色的长裙，然后搭了蓝色的踝靴， 嗯， 以及咬绢绿的上衣，这样搭起来就觉得很合理。 对， 嗯哼， 又有街头感觉。 对，然后左边这个呢，就是用的咬绢绿的外套，然后配了蓝色的长裙和绿色的裤子。 嗯 嗯，但是这个前提还是要你足够纤细，然后不会让叠穿让你显得整个人很膨胀。 是， 对，因为叠穿很容易让你整个人变得膨胀一些。当然，如果你没有那么大的把握的话，也可以把和咬绢绿相配的其他颜色作为小面积的一个饰品来呈现，比如在手包上面呈现。整个一身都是咬绢绿， 嗯， 然后手包上面呈现出了蓝色和一点点的红色，跳脱一下，凸显一下， 俏皮面就出来了。 对，会很俏皮。包括鞋子你也可以点一下，跟手包相互呼应一下，也选用红色。那记得这两个红最好是越接近越好， 嗯， 就不要相差太大，因为一大的话颜色就多了。 而且那个红是饱和度高的红，而不是那种饱和低不度低的。 对对对。好，说完了咬绢绿的穿搭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说第二个对于黄皮肤的人来说非常友好的颜色，就是星云蓝。这星云蓝其实以前在我看来，我会叫它就是叫什么， 宝蓝色， 不叫闪电蓝， 闪电蓝， 叫做电光蓝 啊。 对对对，我以前习惯叫它电光蓝。我们之前其实在说红蓝 CP，自古红蓝出 CP 那一期节目当中，在说夏天的一些穿搭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这个颜色。 嗯，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宝蓝色啊、电光蓝啊这种颜色，现在潘通呢把它称为叫星云蓝。就是星云蓝它跟其他的蓝色不太一样，有一些那种像丹宁的色彩，就很像小男孩蓝， 对， 就会让人觉得很天真很纯真。但是这个星云蓝呢，就跟它的名字一样，感觉是来自外太空的。 这个星云蓝确实是很好穿， 宇宙的颜色，就梦幻的、绚丽的，然后配合这种秋冬的材质，羊毛的材质也好， 嗯， 羽毛的材质也好，包括这种皮草的材质也好，就觉得很高级。 黄皮肤人穿起来也会显得肤色状态很好， 立刻就显白好多个色号。 是， 哎，我们来看一看啊，在秋冬的穿着当中，你可以选择像 这种。为什么叹了一口气？ 因为我觉得太好看了。就都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单品太多。 西服外套， 对，左边这个是 oversize 的西服外套，也可以当做是羊毛外衣来穿。 嗯， 然后里面整个就穿一身黑，从上大家都是黑色，整个突出这件外套就好了。 哎，你说星光蓝的话，配 幸运蓝， 幸运蓝配那个橘黄色的那个，刚才那个橘色， 你说枯叶橘吗？ 对，如果它是个小高领呢？ 我觉得有点太大胆了耶。 到里面内搭。 我觉得有点太大胆了，这样的话你想，如果上衣你穿了一个外套是幸运蓝的， 嗯， 那里面你穿了一个紧身的高领的枯叶橘， 都是饱和度很高的颜色， 饱和度很高，他们俩挨在一起， 对， 那还不如说上衣是幸运蓝，裤子是枯叶橘，可能还会稍微好一点。或者我真的建议说， 嗯， 像这种对黄皮肤不太友好的颜色，像枯叶橘这种你真的很喜欢很想买的话，你可以尝试手包。 手包， 对，你可以在包包上面做文章，因为你想，如果你买鞋子，虽然面积也不大，但是鞋子它是直接和你的脚背的皮肤去接触的， 是， 你就会立刻你自己去试一下好了，你左脚踩幸运蓝的鞋子，右脚踩枯叶橘的鞋子，你会发现两个脚不是同一个脚。 那拿手包的话，也会把那个手露出来呀。你旁边可能说，妹妹最近休息不太好吧，试一试我的什么珍珠粉。 你可以或者说你买那种斜挎的肩包，就是如果真的很想入枯叶橘的话，对，你就可以用小面积来尝试。我们接着说幸运蓝的穿搭，左边说的是外套，然后右边是一个高领的然后很宽松的这样的一个粗棒织的毛衣。 嗯， 这种在秋冬当中，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也很实穿，你下面只要穿一个黑色的打底裤就可以了。 这一身我觉得男生都可以学到，无论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 嗯，男生也可以这么穿。 对， 而且右边模特穿的这个踩脚裤是现在非常时髦的一种踩在高跟鞋鞋底下面那条裤子。 嗯， 但这个裤子真的很难穿，因为我前段时间在买单品的时候有想尝试这种踩脚裤，就这种踩脚裤你一定要亲自去试。 嗯， 你不要在网上网购，不要看那些买家秀，因为它的长度很重要，它一定是长度要刚刚好，它这个节点的地方要在你的脚踝偏上一点的位置 啊， 对，这样才能够把你的小腿最细的部分裸露出来，如果它的衔接处遮住了你的脚踝的部分的话，就会让你整个显得很无短身材。所以不太推荐身高不是很高的女生去尝试这样的裤子。我当时现场试完以后，我就彻底打消了对于踩脚裤的念头， 发现自己身材比例非常的不合适，是不是？ 就是太矮了，就是如果上天再借我10公分的话，我可能会很开心。当然如果你足够有自信的话，也可以选择幸运蓝的全身的穿搭。你像左边这个图就是 Bella 她自己身穿了幸运蓝的套装内搭，然后黑色的 T， 整个就很简单的穿搭，然后配黑色高跟鞋还有墨镜，就很酷， 通勤装完全没问题。 嗯哼，以及右边这种就是这种运动服，就是这种复古风， 是背带裤吗？ 它不是背带裤，它是一身上身和下身，然后 很有趣， 把上衣抽在了裤子里面穿的。而且像这种带条纹的复古的运动裤一定不要配运动鞋，如果配上运动鞋就会感觉你今天要去赶得上体育课。 可是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一种时尚休闲风啊，底下就应该也是休闲路数。 不，他一定要穿高跟鞋才能够体现出反差，才会有时髦的态度在里面。 这是星空蓝， 星云蓝， 星云蓝， 对， 对， 幸运蓝同时除了跟黑色系搭配起来是完全没有压力以外，你也可以选择跟同色系的其他蓝色来搭配，比如秋天像幸运蓝的休闲长外套就很值得推荐，然后你里面可以穿一个丹宁色的牛仔裤， 嗯， 因为是同色系的蓝嘛，然后又不是同一个蓝，或者也可以像右图一样，你全身都穿着幸运蓝的西服外套套装，你里面可以搭一个稍微浅蓝一些然后料子比较柔软的轻薄一些的。 右边有一种绿正佳人的感觉，好像欲望都市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搭配方式。 对，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是用同色系的颜色来做穿搭的话，它的色彩的饱和度要跟它的材质成正比 啊。 比如说幸运蓝和跟它同色系的浅蓝色搭配的话，幸运蓝一定是要做外套的， 嗯， 然后浅色系的那个蓝一定要是要料子更轻薄一些的，让人觉得它是一个内搭， 嗯， 就是要用它该有的颜色的那个程度，该有的那个材质，才能够体现出比较好的层次感。接下来幸运蓝其实跟白色就不用说了，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有专门讲过，蓝色跟白色相搭是可以让你的肤色偷偷的变亮好几个色号的一种穿搭方式，蓝色跟白色真的是非常好搭。 哎， 就简单的一个外套加上白裤子，或者是蓝色的裤子穿上一个白的 T 恤， 左边我在想，如果你是一个准妈妈的话，这样穿法其实很舒服哎。 你在替孕妇们考虑是吗？ 因为你刚才这个穿搭方式，感觉上有一点像是肚子微隆。 可是 oversize 大衣不都是这种状态吗？ 嗯哼，嗯，但孕妇妈妈不见得非要穿那种很孕妇的服装嘛。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搭配起来的话，也显得你这个人状态很不一样。 对，然后像右边的这种呢，就会很青春活力。 是， 然后感觉穿起来也很舒服。你下面随便搭一个什么样的平跟鞋， 怎么办？现在就想立马上网去买。 条顺 星云蓝， 哎，这种颜色因为它相差的非常的接近，像什么星云蓝，包括什么咬绢绿，它可能不同的显色度会影响到它颜色真实的那个状态，所以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去实体店吧。 好， 因为你如果在显示器上来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色差。 嗯，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之前我们节目里面也提到过的星云蓝跟红色的搭配。还是那句话，自古红蓝出 CP， 红和蓝真的非常好搭。 而中国人很喜欢红色。 嗯哼，星云蓝因为饱和度很高嘛，所以如果你要跟红色搭的话，也要选择饱和度相接近的这种红才行。 这身真好看哎。 对啊，这身就是上身是一个星云蓝的卫衣。 嗯， 她下面穿了一个红白格子的裙子， 是个连衣裙， 而且在上身还呼应了一下下半身的这个红色，用一个饰品来呼应了一下。 嗯， 对，整个觉得你很有设计感在里面。 这身女生真的可以学一下，我觉得很有趣。 对，以及蓝色跟黄色的搭配也会非常巧妙，这种颜色就会让人觉得很鲜亮。 嗯， 跟明黄色、亮黄色、柠檬黄搭在一起，当然觉得很清新， 不会觉得那么亮眼睛。 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星云蓝都是出现在外套。 嗯， 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样的颜色你一定要把它作为一整套 look 当中的一个主款。 嗯， 就是让人第一眼能够看到的那个单品一定是要属于星云蓝的。 是， 然后其他的颜色是作为一个辅助的搭配。时间到了下午的6:26，我们今天在说下半年的流行色当中，一共有10个流行色，其中其实只有3个颜色是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会比较友好的。刚刚讲到了咬绢绿和星云蓝，稍后还有罂粟红，要教给大家怎么来搭配。稍事休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聊。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 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6: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正在为各位直播，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很想要奖品的泽华。 很想要奖品，我们奖品到底是什么？ 哦，看到我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上一次有一个手游上线以后，是不是大家看到我都会觉得，哦，又像星矢，又像子龙，又像冰河，太帅的一个人物。其实我是沙加。哎， 对，其实你在做那期节目之前，你根本不知道这些名字，对不对？ 谁说的？圣斗士星矢可是陪伴我成长的。 那你可是暴露年龄了，你以前都说你是90后的。 你知道现在的小孩子们都喜欢复古的。有呢，不是只有小猪佩奇那种非常低端的游戏东西，我们都会看一些你知道 old school。 可是你知道你怎么知道小猪佩奇之后不会投我们的广告？ 小猪佩奇很好了，小猪佩奇们常常来。 所以我们到底有什么福利要送给听友和网友？ 本节目奖品呢是由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提供的价值188块钱的游戏大礼包。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呢，8月2号的时候就已经全平台上线了，现在很多人都在玩啊。当然也是车田正美联合天美共同制作完成的。下载游戏呢，重燃永不言败的小宇宙精神。 我刚刚看到说价值188元的，就是游戏礼包的时候，我突然反应过来，就是获得这样礼包的朋友们，你们就可以有机会成为 F4 当中的道明寺，新版《流星花园》里面的道明寺。 哦，对， 因为它的桥段就是你可以做我的女人，然后我这样可以在你生日的时候送你游戏币。 188块钱免费送给他， 对，你立刻就可以成为像道明寺一样的男人。 他会满眼星星的看着你。 所以你追求女生的时候可能就是段数就多了一些。 对，所以潮流梦工厂一定要好好的锁定，每天给 mark 起来。 好了，我们刚才说这个下半年的流行色当中，十大流行色其实只有3个颜色对于亚洲的黄皮肤是友好的，讲了咬针绿和星云蓝的穿搭之后呢，还有一个颜色叫做罂粟红。 嗯，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简单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稍后7点有一档非常重磅的节目，今天有一个特别直播， 对， 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的嘉宾已经在导播室里面等待着我们各位了哈，所以感觉就是有一种你们赶紧走啊， 他们刚才戴了天线宝宝一样的头饰，感觉很可爱， 他们正在试服装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看完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后不要换台，继续持续锁定 FM982 的直播。罂粟红的饱和度很高 啊， 它有点像是那种就是有毒的果子，你知道就在热带雨林当中才会那种开得很艳丽 啊， 很漂亮，但是它有毒，就是吸引你快来采摘我呀，来碰我呀，但是我有毒，就那种沁出来那种汁液。 在宫廷剧当中，当女主角黑化的时候都会涂这个罂粟红， 对，就是有一种 很狠， 就是诱人奔放的感觉。 哎， 然后会比成熟的那个红梨色，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十大流行色的第一个红梨色嘛，就有点接近酒红色，比那种颜色会更加充满活力和欲望 啊， 对吧？ 是， 所以这种穿搭起来效果会非常棒， 而且红色会很人显人白。 当然，你看像肯豆本人他很喜欢这个颜色，在他的私服当中或者红毯造型当中，你经常会看到他使用这样的颜色，像这种单肩的礼服裙， 嗯， 就是 one piece。 对， 很简单，没有什么剪裁的特殊性，但是垂坠感很好，配上这样的罂粟红，简洁但是又气场很强大， 而且对腰身要求也不高，只要你身材一般就可以穿。 肯豆身材可是很好。 那对，因为肯定身材越好越好嘛。 对，那像右边这身连体裤，其实也是可以轻轻松松赢很大的那种。 那连体裤很挑身材了。 连体裤 它会包得紧吗？ 对，但是这种连体裤的垂坠材质，它有一些褶皱在里面，所以其实对身材要求不是很高。而像这种短裤加长袖的这种搭配方式，就整个会把你的腰线就悄悄的就提升了，所以一般人也可以来驾驭。包括你看，像肤色稍微深一点的 Bella 穿起这样的罂粟红的时候，也完全没有问题。 对。 那右边的江疏影在女明星当中是出了名的肤色白， 嗯， 所以她穿这样的一字领的红衬衣，整个皮肤就感觉像刚刷了漆一样的白。 对，雪白雪白， 就是、白到发光。 嗯， 亚洲女生最希望实现的效果。 皇上最喜欢看到的这女孩子的样子。 你真的已经掉进了《延禧攻略》的坑里面，无法自拔了。 其实我今天穿的也是罂粟红，哎，有罂粟红的颜色在， 有， 是吧？ 对，如果试想一下，整个都是罂粟红的话，可能效果会非常棒。 超时髦本尊， 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已经可以不需要灯光了。 是， 因为罂粟红本身颜色已经很抢眼、很高调了嘛，所以如果你不想穿成像是忙着敬酒的新娘子的话。你在选款式的时候，如果你要选择罂粟红，一定要避免特别俗气啰嗦的样式。 嗯， 我们刚才展示的都是类似 One Piece 那样的剪裁，简洁明了，什么碎花啊、蕾丝啊、层叠的荷叶边啊，这些大家就一定要避开。 嗯， 就是剪裁越简单越好，这是我们告诉大家的一个逻辑和原则。 嗯， 其实在裤装罂粟红也是非常容易驾驭的。你直接穿一个红色的裤子， 哎， 上面搭黑色的上衣，其他颜色的上衣其实都可以。包括在搭配当中，你想要营造 old school， 刚才泽华所说的复古风的话，你就可以把红色跟小男孩蓝配在一起。 小男孩蓝 old school 的感觉来了吧？ 啊，确实， 对不对？就有点类似天蓝色， 对， 对， 有小王子的气质。 嗯哼。当然，如果像泽华这种善用条纹啊、格纹啊，也会穿出很棒的效果。你看，像这种格纹就不会显得太张扬， 对， 同时它的格调又在。好了，说完了这么多，下半年的流行色，十大流行色里面挑出这三种颜色：咬绢绿、星云蓝以及罂粟红，各位学会了吗？在接下来的秋冬装的选择单品的时候，一定要去尽可能的往这三个颜色当中去靠一靠。 嗯， 然后在穿搭的时候，如果你不想太大，你不是一个太大胆的女孩子的话，你可以选择我们告诉大家的比较保守的安全的穿搭方式。 是， 希望你们可以从2018年的8月份开始，一直赢到2019年。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依然要告诉大家，本节目奖品是由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戏礼包。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8月2号全平台上线，由车田正美联合天美共制，下载游戏，重燃永不言败的小宇宙精神。稍后在7点整的时候，将会带给各位的节目是由漫游嗨翻天带来的特别节目。 哎， 希望各位可以持续锁定新浪微博的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拜拜， 拜拜。 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有梦请你陪伴我去打败害怕，踏空深呼吸就点亮希望，世界那么大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 拥抱你的微笑，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遇见幸福仰望。